剛才呢就講到呢、這個即係大陸啊，就將呢個問題由港獨嘅稻草人呢就 shift 過去地產商啦咁樣。咁林鄭落區亦都配合呢，就係用民生議題打呢個土地供應同房屋呢，就意圖呢喺香港挑起一場鬥地主階級運動。咁就嗱奇怪喎、哦、恆隆地產商陳啟宗呢就喺內地發表呢個訪問。 內地啊， 喺內地啊，係啊，觀察家網 咁 呢，就係話呢這個問題，香港的問題屬於意識形態的鬥爭，就不要將它找地產商來做這個替罪羊。那麼他說的意識形態鬥爭當然就 歸罪於泛民啦，就是說他們控制這個教育界啊，都是那條老路啦，就是說通識教育啊那些東西。但實際上呢他就 defend 緊，就是說喂大佬你不要射落我們那裡喎，這樣。香港的階級矛盾，地產住屋問題其中一樣來的啫，其實是。那我覺得呢他都聞到味的其實。就知道呢一個幕後批鬥李嘉誠嘅運動咧，就不是陸仲雄 咪臭北之流，呢、這個就係指桑罵槐嘛。 係啊，而係中共中央吹起號角啊！而家係 咪啊？我覺得即係如果咧，佢去到嗱，我以前我哋講過啦，就係幾時會有資爆咧？當資爆中共末日嘅來臨之前咧，佢係最早知道嘅。咁佢知道之後呢佢一定會做一啲古靈精怪嘅嘢。係咪然之後呢佢做一個呢維穩嘅準備。咁好啦，佢 take control 呢個先至係最重要嘅做呢個目的㗎嘛。take control 喺政治經濟上面都全面管控。咁先至可以 將資爆嘅影響減到最低。 係啦。咁我覺得喂而家佢咁樣做呢啲嘢啦，可能嗰、那個佢已經感覺到嗰個危機㗎喎而家係。 嗱我覺得呢其實我的理論就很簡單，我覺得資爆是一個過程來 的。是啊，不就是現在正在來的 了。是啊，在中國近代史上呢其實不是第一次發生的。就最近代我們目睹的資爆其實跟香港有關的，就是鴉片戰爭。鴉片戰爭是一個白銀的問題，是整個公共財政崩潰的問題。但是呢就賴了下去呢就是這個鴉片貿易的。 是 的。結果林則徐一個不懂經濟的人就走去搞，結果搞了變成了燒鴉片。咁啊，引嚟咧就係呢個嘅中英第一次嘅戰爭之後咧，就1842年就割讓香港，南京條約之後，好啦，呢個就係資爆嚟嘅其實。但你諗下，由道光開始嘅資爆，其實嗰段歷史係好長，即係佢到真正崩潰到1911，其實由1841到1911， 六十年，即係成 係爆咗60年嘅，其實係 即係整整一即係兩代人啦，兩三代 人。好啦，但你要記住。乾隆啊，乾隆嗰時十全武功，但係咧真正揭露當時中國已經頻臨呢個崩潰邊緣嘅咧，就係呢個英國代表團嘅使團麥卡列，去近見呢個乾隆大壽，唔知90大壽去北京，咁就由長江一路咧就係即係沿住呢個運河上去，咁咧就目睹當時嘅中國嘅民生凋零喺乾隆嗰時喎。大家以為乾隆喂應該是盛世嚟嘅， 係啊！ 但喺當時嘅使臣留低嘅記錄裏面同埋呢個使團嘅日記裏面咧，佢哋將佢哋沿途目睹嘅情況寫出嚟，然後同我哋心目中嘅盛世係距離好遠。 乾隆好中意微服出巡嘅喎， 唔係啊！呢、這個英國使團啊，將佢哋目睹喺中國目睹嘅嘢，以為乾隆盛世，其實已經係開始係一個衰世嚟㗎啦， 係嘛？ 唔係道光啊，喺乾隆嗰陣時已經係㗎啦。好啦，所以我哋所理解嘅。 不能感 觉。如果你说集帝年代中国歌舞升平人均国民所得经济这个总量国力是最强可能就是乾隆盛世那种来的。你一摊云的话就没有料到的其实。 不是所以说的十九大奔小康就是现在嘛是吧 嗯。但是你一去到即是说所以我说为什么他是资爆中央的原因他一路就是靠什么呢靠财富效应啦靠股市啦楼市这些财富效应啦靠货币供应啦印银纸啦这些什么东西去頂住同埋點解不斷餵食呢個國民食呢個民族主義毒藥呢就係嗰個係有利於呢佢哋係去掩飾佢哋其他喺經濟國民經濟呀喺好多政策裏面嘅失敗失敗包括喺中美關係裏面嘅失敗。 以前個簡想敵呢就係搵日本仔而家呢就係搵香港人。 係呀。 即係你見到即係你兩年前你仲有好多嗰啲抗日神劇呀嗰啲嘛。 冇曬啦 而家呢即係整個 可能因為打港獨手機遊戲 而家啱唔係佢而家佢整啲咩即係廣州有啲宣傳片啊點樣去谷呢一個十一國慶啊其實佢個假想敵就係香港㗎嘛佢影曬㗎佢即係將香港啲示威啲片段呢全部輯錄咗之後呢又其實一開始一幕呢就係個老豆同埋仔喺度睇電視睇電視呢就係見到嗰啲示威者點樣圍住個警種啊係咁喺度射嗰啲激光槍啊係咁度噴嘢咁然之後嗰個僆仔呢在那裡緊握拳頭咬牙切齒跟住俾個老豆鬧。 做咩響次。 你做乜嘢呀你坐返低做嘢唔可以咁激動㗎嘛。跟住之後呢又影好多啲片段啊嗰啲咁嘅示威者點樣掉國旗落海呀嗰啲咪全部影晒㗎。掉 國徽呀嗰啲。 係呀全部影晒。佢而家係將香港作為一個叫做係即係 反面教材。 係啦即係叫民族主義嘅假想敵咁樣去團結自己人。喂其實咁樣呢 咁咪即係幫咗港獨一 步。如果係咁樣講嘅話呢其實即係更加確立一個觀念就係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喎。 係啊，佢主動將我哋踢咗出去啊！ 係囉其實係喎。 嗱我覺得冇得慢㗎啦我覺得。即係坦白講我嗰日端傳媒訪問我自己嘅睇法我都講咗即係我話分離主義係中共逼出嚟 嘅。 你睇到而家去到咁嘅地步就算你問願意去傾雙普選你估公眾的反應會是怎樣不要說什麼獨立調查五大訴求其他那四個都沒用的了我覺得已經去到今時今日。 現在不是說獨立調查是說解散警隊了是就是已經幕後形勢 了。林鄭下台獨立調查沒用的了。 是 好了什麼撤回暴動定性都沒用的了。好了現在。 解散警隊。 最後尾那點我說就算是重啟政改都好。我相信有沒有香港的年輕人會信任共產黨會真正不搬龍門而是落實這個真普選我覺得這個信任都沒 有了 沒有所以的話你要記住很多時候對於那個示威武力升級責任誰屬那個調查中大那個調查裡面當然最多特區政府和香港警察但其實中央政府都18.多%接近兩成接近兩成所以你想想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你在大陸這個是雙刃劍你用港獨來去區隔令到香港的示威行動不要即輻射去內地 是可以短期裏面去成功但這個就是等於飲砒霜止渴一樣 飲浸止渴 如果是這樣的話你長遠來說你譬如很簡單香港的中產階級 不是很搞笑真 都會被迫等於拱了過去 你玩 港獨那邊 你玩啲群眾運動即係我哋香港人即係啲僆仔整個 Free Hong Kong 你整個 Free China 喎 咪即係等於人哋上獅子山佢又走去上獅子山結果就要人救返落嚟一跳羊囉真係 即係呢啲嘢我又唔介意喎見到呢啲畫面係咪先啊你 Free China Free from where 先得 㗎咪囉 係咪啲人就會咁問㗎嘛係咪即係人哋做你又做即係你抄出嚟你又完全唔用腦 即是引出來他們每一次昨天在加州集會的人唱願榮光歸香港現場那些大陸佬在那裡噓又上那裡永遠都是看到他們一班野蠻不文 明很野蠻啊 跟著在 Melbourne 等等那些暴力團只是跟著在加拿大揸了法拉利出來結果一被人起底即刻撇曬是不是就是被人看到就是引出香港的運動看到這些即是大陸人那種的所謂的民族主義餵養下面長大的 你不是咁醜陋不 是咁醜陋 如果你不是做啲咁醜陋的表演即是人哋都不會覺得即是那個印象咁強烈 但我覺得最大的問題不是話 他們醜不醜陋而他們不知恥不知醜 啊， 還以此為榮，那下才令到香港人是沒辦法接受跟中國一起。 是啊， 你想想，即那些東西已經是核突。以前呢80年代呢他們知恥，我覺得他們知道自己是老 Q 土的，所以他們是不會表現這些東西出來。但是現在2012年之後，那個官方所謂那個民族主義的毒藥是吃到這班友已經是不知恥而不知醜。 他們很簡單的，他們的解釋就是覺得以前我們窮，以前我們窮呢，那就真的要真的仰望 耷低頭， 是啦，現在不是了，現在我們跟你一樣那麼有錢，其實都不是的，其實是香港那個人均，那個人均收入， 喂大佬，你計總量，你除返雲人均啊，大佬差好遠啊，是 都再 中國大陸還是發展中國家來的，其實 真的再四五倍的距離，如果人均的話，是台灣都多過你一倍啊，是吧，你 看看，但他不是，他的 feeling 不是這樣， 他是 他 feel 是自己的強國嘛，所以我就說這個是官方一路用的意識形態，包括借香港的矛盾，然後呢就是不斷什麼呢，共產黨只有一個手法，就是在外面樹立外敵。這個由1949年之後沒有停過的，其實先就是美帝啦，韓戰之後，跟著就蘇修啦，跟著蘇修之後呢，跟著就到什麼反日啦，仇日啦，好啦，日本仔都玩了10年的差不多，跟住玩玩下，而家又返返去美帝啦，跟住就香港啦。 但其實佢而家呢，佢點樣去，即係啲黨媒點樣去掃美帝，其實都唔係話去仇視香港人咁犀利，佢最仇視就係香港。美國呢佢都仲係有啲呢分寸嘅，其實係。即係佢唔會話好歇斯底里咁樣。 好簡單啦，淨係假新聞呢樣嘢我都話啦。身為黨媒，你諗下嗰個少女俾人射爆眼嗰個 first leader， 唔係話收 第一件事假新聞，就係居然係央視，然後跟住羅范招芬呢個姓盧假新聞，環球時報又再 follow 一個新嘅版本，16歲姓盧，又係 fake news， 係咪你哋用到 fake news 嚟對付香港，講咩自己人啫？我覺得嘥氣啦，係嘛？你根本個心裏面其實就係點樣利用香港去達到你嘅政治維穩嘅目的啊嘛。好啦，而家就等於利用香港呢一場大亂咧，係咩咧？係去喺資本主義市場裏面伸隻手落去啦。我覺得陳啟宗係睇到嘅呢樣嘢。你問我，陳啟宗係商界裏面少數有政治嘅一個頭腦嘅人嚟嘅。佢比起嗰啲國氏兄弟啊嗰啲係高啲嘅，係。因為佢始終就係由這個嘅，即係佢對政治嘅興趣係大好多。 其實佢做嗰個內地嘅訪問咧，都冇夠上個禮拜咧公布業績啦。佢講嗰啲嘢更加大膽。說上個禮拜佢講啲咩？上個禮拜咧，佢講啲咩咧？佢話西方嘅模式咧對社會更加安全嘅，因為咧而家即係呢一個咧，佢話高度集中嘅決策模式咧會帶來政策失誤嘅巨大風險，加上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過去數十年中國政府官員和他軍隊的貪腐震驚全世界。你想想他講這些東西 還是講習弟， 我不是，就是說反習，他現在是 現 在誰 集中權力，最集中權力就是習弟， 絕對權力絕對腐化就是習弟， 就是咯。喂，你喂，大家還要看看陳啟宗他是梁振英的金主來的， 是 啊，他講這些東西代不代表689啊， 但佢同美國政壇嘅關係都幾好。 哦，咁樣樣，即係原來都係兩面人嚟嘅。 係係係，兩面人嚟嘅。 咁可能佢有即係美籍添喎，呢個嘢係。 唔出奇。但係佢應該係佢除咗689個金主之外，好似嗰啲咩 Asia Society 嗰啲。 哦，係。佢咪就係、是、佢嗰陣時咪就係、是、好關照咩㗎？好關照阿、馮英倫㗎，佢係。 馮國興。 係啊，馮英倫啊。 馮 英倫啊， 哦，即係689條呢， 咪就係囉，嗰陣時係㗎，我咪睇住佢嗰陣時，其實係佢仲阿馮英倫仲係讀緊大學嘅時候，佢唔知搞一啲講座啊，去搵佢嚟做 MC 㗎，其實係， 即係嗰陣時已經大家埋一堆㗎喇，已經 埋咗囉，我嗰陣時喺度，我自己都嗰陣時我真係同期嘅，其實係 馮英倫而家咪好似做緊政助囉， 佢而家咪就係發展局嘅政助， 掛名就係、是、實際上好似幫阿梁振英 campaign 㗎嘛，係啊，係你講㗎，你講你話收風㗎嘛， 有人話俾我聽㗎。不過就嗱，我覺得即係話時話，你如果呢件事一路拖到而家，佢其他部門插手香港事務嘅，基本上嗰個利益已經係比起解決嗰件事咧係更加重要。佢諗緊㗎啦，中共嘅部門好簡單㗎啫。 維穩的他就會想一下，喂大佬，我可不可以因為這樣而去加大個 budget 呢？肯定是發到豬頭。香港這個事如果平息的話，很多人是沒有公開的，就等於當年剿太平軍一樣，這個江南大營被這個洪秀全擊潰之後呢，依靠那些地方的軍閥上來剿這個太平軍呢，是沒有人想剿滅這個太平軍的，因為他不是屬於這個正規部隊裡面的官，那個軍響的， 那些是鬥自己人而已嘛，那些是， 不是，所以為什麼剿了這麼久都剿不到，不是越剿越大咯。你問我，我都話我琴我嗰日睇已經睇得好清楚，中秋節翌日，正路共產黨要動員呢啲嘅紅色群眾出嚟維穩嘅話咧，唔會係一兩日嘅事嚟嘅。果然俾我發現，原來呢個港鐵一早已經通知咗徒弟，即係叫佢哋唔好翻去九龍灣，即係話佢一早已經收到風。 阿土都話收到風喎， 阿土當日就有個阿 Richard Scarfett 嗰個嘅Facebook 裏面就話呢，就係721系統 嘅 721.2 㗎嘛， 會翻版喺圖大，仲要講明喺佐丹奴門口添， 係喎，咁 係啊，講得好準確嘅，係即係話，所以呢件事我覺得啊，係已經廣泛地喺嗰啲藍絲陣營裏面傳播。好啦，我想問，如果嗰個形勢開始和緩，包括李嘉誠佢所講嘅說話，其實係幫緊政府去緩和呢個局勢㗎嘛， 是 不是， 他是正路的 是正路的所謂對話溫和的路線的代表。好啦，當年香港李嘉誠都這樣說，正路你政府應該就食住上啦。首先就表揚這個李嘉誠，然後跟住就說大家都要聽下這個老人家所說的東西，不啦不啦，原來不是，竟然是批鬥李嘉誠。所以你可想而知，要和就不是他們想和，是他們要戰啊，現在是。 即是林鄭他們要戰。 是他們要戰。 林鄭要戰，其實他是有個動機在這裡的。因為其實呢，他自從他自己本身在第一他真的反送中，他搞得很大鑊啦。第二就是其實他是勾結這些外國媒體，即是好像路透社那些爆料，然後將自己的鑊射在習近平那裡嘛。這個其實已經是死罪了。現在這個危機一日他不去處理的話，他還有在這裡的理由， 因為有示威者他就繼續存在嘛，可以， 而他是看準了習近平的死穴，習近平呢他是不敢，他是不夠膽做一些很大動作的決定，他是要面子多於一切一個這樣的人， 所以就拖了很多東西， 是啊，就是他一個重面子的一個分君來的， 從政咯， 是啊，就是這樣的嘛，其實是哪有一樣東西是面子大過天的，是不是先？所以他一定不是一個即係好像曹操式的呢啲咁樣嘅 心狠手辣嘅 僥倖，唔係僥倖嚟嘅，佢係一個昏君嚟嘅，從來都係。佢用人都係用人有餘。 其實佢啲人都好鬼渣㗎，你 係啊，好渣嘅。你睇下佢下面嗰啲人， 咩蔡奇啊， 咩蔡奇啊， 嗰時驅趕低端人口 咪就係咯，咩陳敏爾啊，嗰啲全部做嗰啲核突嘢咧，就好粗暴而心狠手辣。 仲有佢見嗰啲咁嘅網上大 V 咧，都係嗰啲寫嘢咧，係辱罵到不得了嗰啲咁嘅友嚟。 咩李鴻忠啊，嗰啲擦鞋仔啊，全部都係嘅，一個二個都係啊，望之不似人君嘅。 同埋係嗰啲，就算係以呢個叫做五號嚟講咧，都係低水平嘅五號。 係啊， 佢反而係中意嗰啲嘅喎。 咪就係咯，你咪睇下阿邊個即係《環球時報》嘅老總阿胡錫進啦，就係呢啲咁嘅人啫嘛。 睇佢樣， 個樣又衰， 都猥瑣到係啊。 係啊，即係嗰啲傳媒一擺落去就係 AV 男一個角色，仲樣衰過， 仲要係嗰啲六十路嗰啲可能。 係啊，即係咪 即係嗰啲禁斷戒護嗰啲啊，可能係，即係老人院嗰啲啊。 老人。 聽著都很開心啊但是我覺得冇翻唔到轉頭嘅，我覺得而家好多人就話咪成日都問咁點算點算 ，end game 係點？咁啊最近見過一個美國嚟嘅好出名嘅一個嘅美國主流媒體嘅一個好受美國尊重嘅一個專欄作家，咁啊佢一問就問我個問題都係個 end game 係點？我話 no end game。真係呢個冇唔可能再係一兩個大家一個共識妥協下面嘅產物。 唔係有止血，有止血，但冇 end game。即係嗱，我覺得起碼止血嗰樣嘢好簡單啫嘛。林鄭係一定要落台。 呢個冇 no doubt， 我覺得，但係佢落咗台係搞唔掂嘅，都係搞唔掂嘅。 係啊，你如果你話 中共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其實佢要放棄林鄭係更加容易嘅，我覺得。 梗 係 啦。 佢擺住喺度嘅話咧，佢都知道自己大 Q 鑊，但係問題就係唔擺佢喺度收拾殘局，擺邊個落去咧？是嗎？你見到路透社漏出來那段片，林鄭其中說過一句說話可圈可點，他說我現在要做事是為了我之後 鋪路 的領導鋪路的接班人鋪路。 他就說其實那樣大鑊啊，他想他我覺得他想整頓港台其實是。他說他那個叫做是傳媒啊報導事實真相啊那裡其實都是做得不好嘛。 是啊。 那所以要做啲大改革。那你怎樣改革啊，喂大佬蘋果又不是你的。所有嘢都 冇用嘅，但問題就係咁，我話俾你聽，而家你叫啊邊個做啊？你叫梁家榮做啊？佢會唔會幫你做先？佢已經睇住你就嚟死啦！然後你要我得罪曬所有港台員工去整治港台， 揾下鳩容上去咯。 喂，問題咁啊，鳩容一定上去。問題邊一個人敢撐下鳩容？ 係 撐落去先，夜夜日日同啲港台工會開拖噶咯噃。係係嘛？你而家唔做嘢就由自海到林鄭，一做任何一樣嘢。都會面對寸步難行的局面，他怎知得回三萬警察那麼簡單，是所有的政策他都推動不到的，其實現在你用土地收回條例真的那麼容易，我告訴你把口講就可以，實際上他根本上十月施政報告是什麼都做不到。其實香港市民要求很簡單，你十月施政報告你只要講一樣東西，第五點訴求如何重啟政改，其他你乜嘢都唔使講， 政改最重要嘅就係 乜嘢都唔使講。我覺得，如果你要處理示威問題，亦都係只有一樣嘢，就係721、831。其他你落區講乜嘢嘢， 同埋 我哋冇興趣同你 傾。即係你警暴嘅問題，你冇可能去做一個獨立調查嘅，其實係，因為你而家係八成人都係唔妥呢個差佬噶嘛。 仲要係已經係咩啊？係止暴制亂，由8月7日深圳擴大會議之後到而家。止暴制亂， 越止越暴， 結果越止越暴。而家你睇到個結果出嚟，係大家都覺得係接受示威者理解點解暴力升級啊？呢、這個先大鑊，我話俾你聽。 我覺得係老共 feel good 嘅，即係而家止暴制亂咧。 佢 feel good， 我覺得唔係。嗱，佢咁多個情報單位喺香港， 佢唔係佢而家咧，佢點樣咧？嗱，佢嗱，因為佢過去呢兩個禮拜咧，兩三個禮拜咧，自從港鐵變咗黨鐵之後咧。他覺得這件事成功的，因為他以前就是說8月5號啦，因為那時候就是區區快閃嘛，那你現在你很難再去重演那時候的盛景，其實是哇你又去這個即是紅隧那邊塞啊，又去黃大仙啊，區區走去真走去走去，確實呢這兩三個禮拜是少了這些畫面，全部都是打陣地戰，沒有快閃沒有遊擊，是不是在這樣的角度看上來呢，其實是成功的。 好啦，我想問一下 Anthony， 你覺得11點樣收科？你會覺得，如果你覺得他這個所謂黨鐵的維穩行動成功，你估11遍地開花的機會大不大？這個是一個 benchmark 來的，我覺得。 是啊，絕對是啦。 我相信11我當你停曬黨鐵了，全港黨鐵停工，不接載乘客，你估會怎樣？ 踩單車。 不是，那個問題就是現在已經辣到去街坊，我那天看星期日在北角已經是的了， 是、啊、 那些不是示威者來的，很多 我見到啊，很多是街坊來的，有個茶記而已，有個茶記不是，即是其實 他純粹是見到那個他都不是那些警察怎麼辣他，就是說我現在吃飯不行啊，他主動辣警察啊，有個阿叔 喂，當日他在春秧街街市電車路轉進去那裡、那間粥鋪門口在那裡布防的防線，喂幾多街坊在那裡少他們 啊， 那些不是示威者來的，真是普通北國街坊來的，看個樣子就知道 了。那他現在他這樣說嘛，那些警察呢就傻嬌了，他就說你是扮街坊的。 我知道他說你是示威者。喂大佬，個頭有個法卷的怎麼辦啊，真是。但是你現在去到個地步什麼呢，我覺得啊警察是失控。警察你看到的在北國，哇大佬他們人生高峰那樣，那個要那些警的記者 退後10米那條友。 10米啊大佬。 哇那個黑衣服那個肥仔夜晚黑。黑掹掹仲戴住副黑超，大佬即係佢覺得自己以為自己行緊 catwalk，以為自己係一個無端端由一個死茄哩啡變咗做主角，嗰下我諗人生高峰嚟嘅真係。即係諗下啦，三個月嚟你咁樣 mobilize 警察，我想問一下你點可能再面對一個遍地開花嘅激進抗爭先？ 咪嗱，佢而家 嗱呢個係關鍵嚟㗎，我話俾你聽啦。我唔覺得佢個士氣可以明聽到10月1日去面對一個咁樣嘅形勢， 洗橫手囉， 所以一定係用民兵 洗橫手啦，民兵啦，二嚟就係其實佢而家都喺度吹緊，我唔知係嚇你定點樣啦，但我覺得即係拋浪頭嘅機會都比較大，就係講緊呢個蒙面法啦嘛，即係又係搞呢、這、一個好似早幾日呢一個邱騰華咪喺度講囉，就係話 鄭若華出嚟講囉， 係啊，邱騰華鄭若驊佢唔知邱騰華琴日講啲好似係佢話嘛，即係佢會用一切嘅法律嘅手段去即係解決而家香港危機嘛。咁相信國際社會會體諒佢咁樣講。 邱騰華準備接特首咩？ 我唔知喎， 佢只不過係一個 經濟事務局 長嚟嘅啫喎。 唔明點解會輪到佢講？ 但據說佢而家係林鄭最寵信嘅。唯一嘅謀士 是不是湯家驊咩？ 不是那隔好遠嗰個，佢係唯一嘅謀士，已經爬咗羅志光頭啊！係啊，即係我估佢可能有機會接特首 啊。New York Times 咪訪問咗佢， 咦？咪點會係佢 啊？問佢 美國佬唔會收錯風嘅，我覺得 真係 㗎，傳過㗎啦之前。 係我知道， 係啊。 New York Times 問過佢嚟，你有冇興趣特首？佢話唔會咁樣㗎嘛。佢問埋兄姐，大佬即係我兄姐 咁咪即係玩嘢啫，係咪 佢問兄姐，兄姐答嗰個名字就係話阿邱騰華咁樣，咁然之後呢啲擁護派就喂你有冇搞錯啊，你而家幫呢啲建制派去揀特首你有冇搞錯啊， 兄姐話我做咁樣香港即刻玩完。但係你如果10月1日，我相信而家中共眼中就其他嘢呢都放低，最重要10月1日何受呢壇嘢。就已經落味就已經一定有㗎喇。 佢諗住係低調搞嘛，唔放煙花嗱扯旗呢，我唔知係咪佢街外扯佢 扯唔到㗎喇。我問你喇 ,Anthony, 學校扯旗禮點搞先？ 唔知喎。 11。 唔係學校唔使返學㗎嘛 ,11。 唔係呀，或者之後嗰啲扯旗禮。我唔知有冇學生走去搞㗎而家。 唔係不嬲都應該有嘅，其實有嘅，佢哋自己本身有扯旗隊嘅，其實就咁嗰啲就做得扯旗隊嗰啲呢都信得過嘅。 咁如果你扯緊旗嗰陣時佢另轉面咁點呀啲學生 唔知喎。 又或者喺度唱願榮光歸香港。 得㗎喎其實係。咪係囉，咪柴灣咪有一間學校，咪嗰女校咪就咁做咗嘛，有間咩寶良谷嗰間學校係咪 佢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係係係。 佢唔係唱佢唱國歌嗰陣時唱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咁但係就你見到一定係會11一定有嘢搞，因為而家距離而家係得兩個禮拜㗎嘛。咁你兩個禮拜之前你去到今日都仲有人年都有唱歌，咁唔會咁快熄㗎喎呢啲嘢係。 唔係喎，我自己咁估計喎，林鄭落區就潑火喎。 係啊。 點解呢，就係一定會有群眾包圍，結果一定有警暴，一定有警 棍。會唔會嗱，我諗起十年嗰套戲啦，嗰啲情節啦。即係你見到有兩個南亞仔又喺度 浮瓜嗰段， 係啊，玩槍嗰段啦嘛。 你諗下，如果呢兩個禮拜高危期啦，如果我係中共嘅話，我最好你乜都唔乜 Q 都唔好搞，係咪先？係咪等我嚟搞？好啦，如果佢落去搞，一定會包圍到佢，包圍圍困喺個社區會堂啦，出唔到入唔到啦。可能跟住警方就幫佢開路啦。咁警方強力開路嘅話，就必然就係大量拘捕示威者，又警棍又頭破血流㗎啦，一定係。咁你諗下係如是者 loop 到10月1號喎。咁你10月1號嗱，我當你乜嘢集會都唔批啦。其實佢應該批呀，我如果我係佢實批添。佢唔批係仲大鑊，我覺得其實。 因為佢係冇曬嗰個街頭上面嗰個管理人潮權㗎嘛。即係你見到㗎，你呢兩個禮拜其實都有遊行，都係唔批。咁咪自由行囉。 咪自由行囉，係 啊。係啱啊，其實係。 一樣照 set robot 㗎。 你街頭上面完全冇曬話事權，仲蝕底，根本就係。 係啊，同埋佢根本上唔使等遊行之後 set robot 㗎喎。星期日嗰日。 一路行 三點半已經 set 緊 robot 喇喺度。 其實喂，而家連登仔佢根本上佢已經係有曬一啲自我管理嘅能力㗎喇，已經係早到喺元朗，即係嗰次嘅遊行十萬人遊行嗰次，你已經見到其實佢哋做緊人流管制，企曬啲高位，然之後做指揮啲手勢，喂指揮約定㗎佢哋係。而且好快㗎做呢啲嘢，唔使話即係點樣閘住㗎真係。喂其實過去嗰前日嗰次遊行，喂我行咗其實覺得係好舒暢㗎喎，成個過程係。 梗係啦，我去到三點鐘去到東角道。 非常之舒暢㗎喎。 出咗呢個咩啦，即刻出軒尼斯道啦。 係啊。 完全冇阻礙㗎。 係啊，冇㗎。係 啊，我仲要喺天后嗰邊行過去，因為落唔到銅鑼灣。 人係少咗，但係個氣氛係非常之好㗎，我覺得係。 係啊。同埋我相信已經過咗嗰個政府唔批就唔去嗰個心理障礙。 冇啦。 係啊，已經冇咗呢個心理障礙。 同埋呢，因為呢，就其實大家都有心理預期。其實 大家怕少人去，所以自己行多一步。 一嚟二嚟就係嘅最後尾啦，都有一班勇武呢去頂。咁勇武去頂嘅話呢，咁其實即係嗰班和理非都有 即係其實都會安心地走喎。 嗯。 即係和理非落嚟行唔需要一個呢叫做不反對通知書俾個即係定心丸佢。有班勇武派為佢哋做前鋒呢、 嗯、 其實嗰班人其實係比較樂意行。你見到肥佬禮都喺度。 嗯。 係咪幾次都係㗎喎其實係。 但所以我咪話佢而家已經廢咗呢個武功 了。冇啦。 但問題如果11去到11啦。蒙面法要過都冇咁快啦，除非即係三讀嘅啫，你點開呀？立法會即刻又被包圍㗎啦，係咪？好啦，緊急法就連燈仔最想你用添啦。 唔係，所以我覺得拋兩頭嘅意味大於一切，其實呢個就係。 但嗱，如果係咁嘅話，佢冇話，我覺得啊，而家去到個 嗱，而家做緊嘅嘢， 佢仲可唔可以 mobilize 到警察，好似85咁樣打呢？我覺得佢唔得。 嗯， 除非真係搵混入大量嘅廣東省嘅武警入嚟嚟搵嘅啫，其實所以佢得個 window 得兩個禮拜嘅啫， 兩個禮拜咋？ 如果兩個禮拜仍然花時間落去搞對話辦啊，即係去 target 去批鬥李嘉誠啊，其實佢想點咧？我覺得，佢係唔想解決呢個問題嘅咯。係咪？冇可能一件事冇政治代價冇成本犯咗咁大 嘅錯。你覺得批鬥李嘉誠係 我覺得中央嘅意思嚟嘅呢個。 即係習近平嘅意思。唔係咁佢起碼就同阿習近平 friend 啦，因為其實喺福州嘅時候 有 個 福建嘅下呢個梁子堅啦， 就係嗰陣時嘛。 嗱，我覺得如果轉向李嘉誠呢樣就係利益集團嘅問題，國內嘅利益集團嘅問題。但係而家處理而家社會秩序咧，呢個亦都係咧。當前是急務來的嘛，對他來說如果10月1號出現了這個大規模的群眾衝突，這個是國際新聞來的，我相信當日也有很多國際媒體報了在香港看看發生什麼事。 就算其實呢你沒有衝突都好，你10月1號你搞一個即是破紀錄的人鏈，其實都很大的新聞來的，即是一個這麼大型的和理非。 你看看當日星期日的遊行有幾多係呢個赤納粹嘅標誌啊？ 係啊，好多㗎。 China 市 係啊， 直情係印埋嗰支旗出嚟㗎，係 啊， 喺嗰個起點嗰度派㗎，係 啊。 跟住仲有沿途咧，你諗下，如果十一都係咁嘅話， 有人㗎，你將你掛喺街嗰啲國旗全部換曬呢一啲咧，咁真係好落面嘅，其實係。或者你貼滿曬成個中聯辦嘅門口， 你點阻？我想問一下， 係啊， 係啊，你根本點阻？你警察點樣執法咧？所以你是政治問題才可以即是用政治手段才可以解決的嘛，這些東西是你完全想不到那個水平之低之粗糙是去到這樣的地步，他似乎不是在想10月1號的現在，因為他在 Reuters 那個的漏出來的聲帶裡面，他說11不是 deadline 來的，是他說的，你問中共會不會覺得11不是一個重要的事件，如果習近平一個這麼重要面子的人咁重視自己面子嘅人，係咪真係會放手任由你特區政府喺咁嘅情況下面？我覺得佢而家港澳協調小組裏面加入呢個公安部部長就係呢個原因。 趙克志， 趙克志係咪？據說呢個嘅張曉明就已經燉咗冬菇，港澳辦就為咗過去呢個政策嘅失誤孭咗鍋啦。好啦，即係話調入咗趙克志之後咧，我覺得咧，始終都係嗰句，大家要。學識怎樣在遊行示威裏面自我保護，因為會有大量的流民惡棍休班警察揸住警棍執勤，你想到他還有什麼方法？10月1號10月1號之前先打幾鑊 嚇你先，但嚇不到，其實你過往經驗每次嚇都是反效果，其實是 好明顯，中秋翌日咪咯， 係啊，就係、是、咯。 結果咪谷到琴星期日嗰日咪爆曬咯。 大佬真係我嗰次上山幾困難啊！大佬真 係。你上獅子山？ 我上獅子山，我係7點。 喺樂富 咗。我樂富邊上7:09度。係。哇！搞到即係3點鐘先落到山。 幾點上到去？ 嗰度2點上到去。 上去唔辛苦㗎嘛？ 好辛苦，因為其實好長㗎條浪，啲人咧上到去獅頭咧、獅尾咧唔肯走啊！啲人上到去頂，因為你上到你咁難得上到去咧，開趴喺度，喺度開 P 㗎，喺度喺度喺個狂影相，唔會走㗎，所以你下面嗰啲人等極都上唔到去，有啲解啊？ 咁啊，人鏈唔係話就咁企喺原位嘅啫咩？ 佢話就咁講，即係我諗佢唔知佢係一個 photo shot 嘅啫，我諗係一個 moment 嘅啫。咁但係佢就唔係話成日都著燈㗎嘛。 係咪即係佢係嗰嘢嘅咋嘛。佢俾你影到張相佢有航拍咁佢拍到咪收貨囉就係咁咋嘛。佢唔知佢喺度玩雷射巴同對面太平山嗰邊呢就喺度護照咁樣咁樣就叫 connect 啦。佢嗰次就係、 是。哦、oh, ,that's why 個獅子頭嗰度就有咁多雷射光射出嚟。 啊係啦。 即係佢係同對面。 係啦亦都係同對面咁樣 connect, 咁樣即係互射咁樣。 咁但你都知道而家乜嘢即係總之好嘅 idea 噏出嚟就可以實踐得到㗎喇。 咪而且大家覺得過癮之後就一玩再玩㗎嘛。即係大家你玩上癮㗎嘛呢啲係。 咪都係唱歌一樣咗嘛。 唱歌一樣嘅一樣嘅呢啲係。 係咪啲人選擇喺商場唱其實商場就係最好 嘅 呢個音室嚟嘅。 所以本身上個禮拜本身就好祥和嘅其實成個氣氛係。 所以我咪話佢方死你太祥和囉。 係囉。 每一次到和李飛氣氛主導嗰陣時呢佢就要出嚟。 搞事囉。 就要搞事㗎。 係呀。即係啱㗎阿肥媽唱得冇錯㗎黑警日日鬧事㗎嘛。 肥媽會唔會就真係有大陸真心急覺得肥媽係黃絲嚟嘅呢而家。 係咪真 係。即係我諗佢大陸過梁烈維喎真 係。就係啦又唔做嘢又唔讀書係咪喂個個上晒腦喂上到。 識唱㗎喎而家。 係梗係啦大佬啊口頭事地。 即係呢個如果肥媽喺大灣區遇襲真係等佢可憐 㗎。肥媽佢講嘅佢話屋企啦即係其實兩邊人都有有人當差有人出去示威咁樣佢講住咁講嘛。 佢兩邊都有 佢兩邊都有㗎所以其實佢就話721之後加變咁滯呀佢咁講係咪 咁慘呀大佬而家仲要俾人呢個咩肥媽又懷疑嘛就呢首 好多版本呀而家係好多版本呀 都好流行㗎喎 好犀利呀呢個係 比呢個魏俊仔更流行 㗎啱其實呢個就係你見到就係你一聽到啊咁樣然後就 接嚟囉一嗌第一下跟住就嚟了啦 係呀好犀利呢個。 咪同埋你而家見到唱呢個願榮光歸香港都唔係只香港啦。 係。 喺多倫多啦。 多倫多有美國有。 美國啦溫哥華啦係啦日本啦等等。 整埋日文歌詞㗎嘛我見到好似。 我見到韓文歌詞日文歌詞英文歌詞啦咁樣仲有呢個烏克蘭語嘅歌詞。 係。 咁就我相信如果大家睇住個形勢發展呢我覺得10月1號之前就係跟住下個禮拜嚟緊呢個禮拜嘅6日。有冇更加多嘅黑 幫仲有呢樣嘢呢就係我哋即係 connect international 啦呢一個有好成功。咁十一啦除咗仲有一樣嘢要值得提嘅就係而家就好似話係咪我要攬炒啊佢話要。 登全球登廣告。 係全球登廣告嘛。咁佢就係話要數臭即係老共。 嗯 呢樣嘢犀利㗎呢樣嘢振興㗎其實係。即係你唔係你唔好以為街頭衝突啦先至有 noise 啊呢樣嘢先呢樣嘢仲大喎係咪 你要記住喺外國嘅社會嚟講呢你越多嘅暴力衝突呢佢哋反而呢佢哋自己對呢啲嘢習以為常但係抗拒㗎。但係你留意一下譬如黃之鋒訪問德國咁其實佢喺德國媒體受到好大嘅重視係頭版新聞嚟 㗎。係。 在這個南德意志報是頭版的新聞 但其實我看到他去到這個德國之星那邊做那個訪問其實有個記者都 challenge 他的就不知道拿回那些即是那些放火啊那些想問他的即是喂你究竟怎麼看啊你是不是覺得這樣是即是對啊這樣做啊咁其實佢都我見到佢都解釋得算係有少少吃力啦咁都唔係同埋就係話上個禮拜呢我見到一幕啦我唔知係咪鬼嚟嘅前日就係 BBC 影到一個示威者其實喺呢個同係喺灣仔地鐵站中即係縱火出面嘅畫面呢就係話指住個 BBC 記者就係話你唔好作新聞啊咁樣然之後一係呢我就打爆你個 cam 啊咁樣咁係有一幕咁嘅嘢㗎喎其實係有一幕咁嘅嘢喂嗱呢啲嘢啦嗱你話不即係合白唔割席都好呢啲嘢你真係啦即係呢啲要譴責㗎大佬。 我覺得行唔割席一回事始終有啲行為嘅一啲嘅基本守則。 係啊 大家要明白。 係啊 無論係咩情況都好呢始終對記者嚟講千祈唔好犯上警察嘅錯誤。 係啊 警察點解咁大鑊呢警察到而家點解 差別咁樣 點解市民對佢咩呢係第一濫權第二係咩呢就係嗰個不成比例嘅暴力即係不受控等等呢啲咁嘅嘢警察犯嘅錯誤我哋千祈唔好犯警察到而家泥足深陷嘅原因係咩呢佢哋係冇自制能力冇反省能力只係一味向前衝一味向前執行黨嘅任務結果就自己深陷於一個咁樣嘅一個泥潭裏面示威者都係你記住 唔好犯警察嘅錯誤。 係，冇錯。 因為嗰樣嘢係最終市民討厭嘅嘢，無論你係不管你係警察或者示威者都好，你犯嘅話咧，你都會受到呢個示威者嘅譴責。 嗯。 第二係咩咧？就喺外國嚟講咧，我覺得好多人話呢啲陳淑莊啊，或者係何韻詩啊，佢哋去外國訪問冇 Q 用啊咁啊，其實唔係嘅。你調翻轉喺國際政治嚟講嘅遊戲咧，唔係街頭政治嗰種嚟嘅。 嗯。 反而咧，佢就係需要一啲所謂 figurehead 或者一啲嘅即係 spokesman 啦，我哋叫做嗰啲代言人咁樣嘅人，係能夠咧係表達到佢哋嘅核心價值。 嗯。 大家記住，你哋去外國表達嗰陣時候，你係要話到俾人聽。譬如何韻詩講得很好啊，去好似接受呢個訪問， 啊、 我唔知係 Reuters 定咩嘅訪問，佢就話香港係企喺一個西方嘅普世價值嗰度，去對抗呢個獨裁。 嗯， 你咁樣 position 香港咧，唔係一個嘅民族分裂，唔係意識形態嘅分歧，唔係呢種嘅衝突嚟嘅。嗱、 嗯、 咁樣嘅話就變咗人哋就會褪開嘅，等於庫爾德人同呢個土耳其人嘅問題啊。 嗯、 或者是這個的即是一些獨裁國家裏面的民族問題、啊、所以當初 position 這個的民族論包括、啊、梁繼平、啊、或者、啊、梁天琦、啊、他們 去 promote 這件事的時候出發點呢是我覺得是不太理想，因為當你 position 香港是一個民族而一個民族對抗另外一個民族 就變成新疆了， 你在國際的社會裏面就拿不到同 情、啊、 正正中共就想你是這樣、 嗯， 但係成個運動到而家，就算我哋唱榮光歸香港，我哋都係講緊民主與自由。 我哋講 value 啊嘛， 講緊 value， 係啊， 講緊普世價值。 即係呢，就係正正就係因為咁樣咧，我哋同新疆嗰個運動咧嘅分別就喺度啦，高下立見啦，其實係。 係啊，嗱，你睇下陳啟忠嘅訪問好 Q 毒㗎，呢條友佢講緊咩啊？佢話呢個唔係地產霸權嘅問題， 意識形態咯。 呢個係意識形態衝突，等同於宗教同民族衝突，係冇辦法妥協嘅。佢係講咁樣咁樣 position 呢樣嘢嘅，其實。但係正正我覺得。你今次譬如黃之鋒好啊，何韻詩好，或者啊 Tanya 好，佢哋去到外國，反而嗰種嘅俾人嘅感覺，或者 exactly 我哋所講嘅內容，都係好清楚 position 呢樣嘢。 Tanya 有新嘅山卑啊，佢話咩啊嘛？ 點解中國可以坐喺人權委員會嗰度啊？話呢、 啊、 個踢到好硬嘅話俾你聽啦，係咪、啊、一個咁樣違反人權嘅國家？點解、啊、可以坐喺嗰度？ 呢、這個直情呢、這個直頭呢、這個同時間亦都 stand with Trump 啊！即係侵侵就係其實同時間都覺得喂 應該拍走佢嘛， 人權委員 俾佢哋喺俄羅斯啲惡棍玩曬， 咪就係咯， 佢仲繼續喺度玩嚟做咩咧？咁樣 中國啊，係俾聯合國呢個人權委員會係列為呢一個叫做可恥國家㗎。咪大佬呢樣嘢係你，但係你同時間你仲喺個人權委員會入邊喎，呢樣嘢係咪搞笑啊？ 所以我就係話咧，有陣時咧，即係以大家對於呢個獨裁嘅。大陸嚟講咧，好似覺得佢一個巨人，但呢個巨人其實好多 crack， 好、多裂痕喺度，裏面係百病重生。所以好多時咧，你以為佢哋應對國際政治，我諗佢哋嘅能力啊，連一個普通嘅香港市民都比唔上好多時。係咪？就算你話黃之鋒啊、何韻詩都去到外國啊，企喺度講嘢，絕對啊喺外國嘅聽眾眼中啊，肯定係比大陸嗰啲外交官咧個水平係高好多嘅。 梗係啦，你大陸嗰啲外交官， 大佬又硬又臭。講啲嘢又擋八股， 人肉錄音機 係咪？你睇嗰個耿爽、華春瑩呢啲大佬，邊一忽係令到人哋會願意聽到佢一秒鐘嘅咧？真係，即係一秒鐘都唔會聽。 嘴臉就係難睇啊嘛！本身即係其實喺國際上面嗰個平台上面就冇吸引力可以。 唔係你都以為以前嗰時李兆星咁樣一個農民咁嘅樣就撲街㗎啦，已經係啊？點知而家嗰啲新光頸靚嗰啲仲撲街？ 李兆星已經變咗美國人啦，好似係， 好似係啊。但嗰時就話佢係一個一個農民咁嘅樣，你知佢都彭煙屎牙啦，就見到得人驚㗎啦，係咪？但你以為而家嗰啲咩呀楊潔篪呀、啊、楊潔篪據說就係對美國最了解㗎啦，係咪？劉學呀、啊、一個謙謙學者咁嘅樣呀、啊。 劉學而家係被大陸批為呢個投降派呀。 唔係現代李鴻章 係咪？一樣啦，就係李鴻章先投降㗎嘛。 但呢個咪就你咪睇到個高下立見囉。10月1號呀、啊，我相信全球幫共產黨何國慶的廣告一定不用想，一定又是一個很成功的 media campaign， 你問我。 我對他們有很有信心，真的。 因為你已經是這個已經是有這個 proven 的。這個成績出來的。 所以你見到杜特爾特講的東西就真的 已經是講到即係而家習近平嘅嗰個心態。唔係佢而家即係佢上個禮拜去咗呢個大陸㗎嘛，見呢個習近平㗎嘛，佢話喂習近平呢原本想同佢講呢個南海問題啊，但係講講佢發爛渣。佢而家呢即係佢變咗啦佢係咪佢而家呢 即係以前就係充滿自信成竹在胸。 即係佢而家呢就好唔耐煩啦。一同佢講呢個黃岩島嗰啲問題呢佢就唔使傾啦。係咪嗱呢個我哋嘅嘢嚟嘅我嘅嘢你嘅嘢即係我嘅嘢我嘅嘢即係我嘅嘢係咪跟住之後就話啦唉即係我都知道香港呢好大鑊嘅係咪我都唔同你煩呢啲問題啦。咁但係呢啲嘢呢就始終都要解決嘅。咁嗱你同杜特爾特呢一番話口中呢其實你成個習近平呢個政權你起碼習近平先啦佢已經頭痛難當啦因為香港呢個問題。所以嗱我哋覺得就係話你以為因為北京好遠同香港個距離非常之遠我哋攞唔到佢命咩你攞唔到習近平命咩但係我哋有個蝴蝶效應喺度。起碼喺國際輿論上面喂習近平抌咗幾多少錢去搞大外宣啊 冇啦一鋪過一年四百億玩完㗎啦我話你聽頂唔過一個我攬炒包。 係啊你頂唔過一個連登咁樣。 係啊真㗎。 即係所以其實你諗下即係嗰個成功。 一鋪清袋啊今次真係。 即係大家都唔好妄自菲薄係咪因為其實講真的始終呢一個係13億人嘅國家嘛。是吧而我哋可以做到而家今時今日咁嘅成就呢係非常之難得㗎。而確實西方都越嚟越開始認為香港係即係西柏林啊。 呢個黃之鋒喺德國嘅演說裏面嘅內容嚟嘅。 佢抄人啫其實早好早好早已經講咗㗎嚟就有人。 嗱呢個呢亦都係呢我就係話你睇到點解香港人可以喺國際嘅政治啦以前係國際嘅商業啫。 是 但而家點可以喺國際政治立足？ 係 點解中國嘅商人去唔到李嘉誠嘅高度？ 嗯， 李嘉誠以前投資喺西方咁多嘅戰略性嘅行業裏面有冇人及過佢一句？ 嗯， 三 G 行業基本上係李嘉誠當時嚟講係勁過華為多多聲啦。係 啊， 當三啊和記嗰個 number 三嗰陣時候就代表三 G 啊嘛。 嗯， 係嘛？幾多個歐洲國家有三 G 嘅牌啊？佢 嗯， 仲有咧電廠咧，世界嗰啲碼頭咧點解人哋會接受李嘉誠而唔接受華為任正非唔接受呢個中國遠洋中國海外中國路建呢啲咁嘅企業呢 嗯 就咪自己諗下囉你係可以取代香港呢啲商人話俾你聽但你取代呢啲香港商人的而且確你可以全面收回香港嘅控制權但係唔代表你殺咗香港之後你班仆街可以走出去嘛 可以取代香港嘅商人係純粹因為佢以本商人唔係因為 冇用我話俾你聽冇用啊！我意思係話係啊，俾你投資靠你嗰啲全部都係嗰啲一帶一路裏面嗰啲咁嘅古惑仔國家隨時如果走你數嘅你以為攞佢著數佢食你夾棍就係嗰啲咩吉爾吉斯哈薩克啊到呢個希臘啊等等呢啲咁嘅國家斯里蘭卡呢啲你睇嗰個馬來西亞咪就係咁囉係咪馬哈廳咪就係嗰類人囉係咪一上嚟夾走你東海岸鐵路嗰啲筆跡啦係咁斬啦是吗蝕住都要做啦而家。好啦然後跟住你以為自己好威實際上你根本入唔到人哋西方國家嘅核心你話要定遊戲規則人哋係唔會睬你的。對唔住因為你做嗰啲嘢係根本上同普世價值係相違背嘅嘢。點可能俾你就算係最溫和嘅北歐國家都唔可能俾你由中共去定呢個世界嘅遊戲規則 ,5G 嘅遊戲規則。是不是這個就是李嘉誠做得到你做不到的事因為李嘉誠出到去就算是一個九十歲的人九十幾歲的人都好人哋都是會視他是一個有西方普世價值的人。 哇你看看即時啊他那時搞什麼塑膠廠啊是不是專登走去意大利去向人家偷師啊其實是。他真的啦即是這個人 是非常之 humble 的他那個即 是。他學習能力很強。 是啊很強的學習能力是。 不是所以你就看到咯。中共眼中以為什麼都可以用錢買得到當香港已經他自己覺得自己的經濟總量很大 FDI 不用只靠你香港的時候即是這個所謂外國的投資不用只靠你港商的時候他就覺得可以取代你但根本上他們未進化到一個地步是什麼呢就是你要得到別人的尊重友誼是不可以用錢買的西方的世界的人包括韓國的人來香港 support 香港的反送中那些不是用錢買回來的藍絲就永遠都是用錢買回來的是不是那些拿著國旗出來叫囂的那些暴徒全部都是用錢買回來的在國際社會有沒有呢今次有北韓 同埋俄羅斯裏面有一個叫做中俄友好協會嘅阿婆，就去撐呢個中共對香港嘅政策，連普京都唔撐啦， 冇出聲啊！普京、 埃爾多安嗰啲，你嗰啲獨裁老友，邊個會出聲啊？係咪？大家都知道，喂，大佬唔係嘛，搞成咁，咁少嘅事搞到咁， 唔係咯？ 唔係你夠唔夠獨裁啊？普京，普京覺得你無能啊？係咪？我烏克蘭克里米亞咁大壇嘢，都可以咁樣成嚿食咗翻嚟，係咪？你諗下你自己搞香港，係咪？搞到一鍋粥之餘，仲要係全世界喺度插你。在他眼中就是你習近平無能的嘛，你方杜特爾特眼中他真的覺得為你排難解憂啊，他心裏面就覺得大佬不是嘛，你無能到這樣香港都搞到這麼大， 是啊， 這個已經是在西方社會來說是共識來的。 其實杜特爾特已經很驕不滿你的了，已經忍了很久了，你跟人說 喂你要我跟大佬不跟美國佬，我就做了了已經，我就被美國佬是這麼動， 但你又口爽荷包立， 你又口爽荷包立是不是？喂大佬，同菲律賓的主權爭議在南海問題裏面，這個不關美國老事，我一路在這個的阿基洛三世的時候已經打緊官司了噃。 是啊，日本海牙法庭。 日本海牙法庭的了，已經是。喂，菲律賓都有菲律賓民族主義的喎。 是啊。 所以我說你如果即是香港人還可以頂到幾耐，我心態就是不簡單。沒有 endgame。而是只要大家記住這三個月來 沒有 endgame， 是 不斷不斷創造這個新的可能性，就是香港人捱到今日的原因，是不是手牽手之後我們又有這個願榮光歸香港，我不知道這首歌之後我們還有什麼可以搞， 我覺得真的那個創意是， 但問題我就知道一定會有東西搞，是不是？如果你這樣的話一路下去的話，你到今日你看到個 survey 的民調，我們都吃一驚，是不是香港人團結的程度啊，是令我們都吃一驚啊，真的。 韌力很厲害啊，真 的。韌力去到這樣的地步的話，我當你就算出黑幫你都搞不定啦。 雨傘運動之後呢，大家都很 frustrated 的，即是大家都覺得就是說，喂我們都即是因為那時候分裂很犀利啦，洪武同埋和李飛啦，咁分裂完之後 就是。但是那時候那些分化論呢今次沒有作用。 是啊。 有一班人都是用返那些招數，但一上連登就被人嚼了。 是啊，啱啊。 你留意一下。 喂，連登怎樣來啊？連登其實有一部分理由是因為。 因為高登，因為交登。交登之後跟住分化然後走出來的嘛。 他們那時候說，即是其實因為高登是被熱狗騎劫了嘛。 跟住就交登嘛。 是啊。就是這樣來的嘛，其實是他自己本身就是諗住隔渣就隔返來的。那確實即是我們雖然沒有一個呢，就是一個叫做是即是通常即是之前雖然有幾次的補選啊這些什麼機會呢都走不回一起，但是你一去到大難當前的時候，即是大家都是香港人嘛，是不 是？但我覺得是以往一些意識形態分歧的東西，今次呢我覺得是什麼呢？是一 個策略問題， 有一個進步的，大家是什麼呢？大家將它不要變成原則性的問題。 是。 譬如很簡單，攬炒焦土，以往就很原則性的。 是。 現在就不是，現在就視為一個策略問題去討論。 策略問題，是 啊。那如果策略問題討論就不需要問候人家老母的嘛。很容易的嘛，這些東西得定不得，大家掟了 idea 出來，然後大家討論，然後跟住大家就表態的嘛。嗱，這樣東西就是正正整個運動到現在，它不是一個一言堂，亦都唔係咩大台咩軍師乜都冇，但係佢係有個機制去將呢啲咁嘅分化 L 嘅佢哋嗰啲咁嘅毒藥呢係自己排出 嘛。喂，而呢個機制唔 rigid 㗎喎，其實係大家係因為嗰個默契嚟聯繫嘅，其實係。喂，其實如果你睇返喺嗰啲即係政府啊或者係689以中呢，其實係好 rough 嘅咋，你就係嗰幾句口號，不分化不割席啊，係咪呢啲咁嘅，即係佢以為就好容易搞散你，而竟然不是的，其實為什麼不是的？因為我們都覺得政府實在太過分，警暴實在太嚴重， 我覺得他分化不到是什麼，我覺得不是那些口號，而是那個口號背後是這幾個月來跟那些陌生人之間大家同路人所建立那種的歸屬和感情，這樣是過去來說就算是雨傘運動的佔領區都沒有，我覺得跟今次很不同的。你看到那個惡意事啊， 是 為什麼人們去聲援他呢？因為他是為了救那三條友嘛， 是 不是？所以變了他亦都是 symbolize crystallize 了這個所謂的就是為了個運動犧牲自己，是不是？我見到很多後生仔他們每一個人都是有那種的自我犧牲的精神在裡面的，那你自然是會令到很多人，就算我們和李飛那麼多年 可能都會因為這樣有所改變。 嗯， 這個正正就是用錢收買的人是不會明白，中共不會明白，他在國際的朋友是用錢收買，他在人權委員會的人是用錢收買，他在美國國會準備阻撓這個香港人權的民主法案的人都是給錢收買。但是當你去到核心價值的時候，我想問一下今日美國，如果你仲要在美國的政壇碌下去的人，敢不敢企出來幫中共呢？ 嗯， 現在48個議員參眾兩院聯署，即是說很快會提上去的 agenda 那裡了，現在估計就可能去到提前，可能去到10月中已經過了。 現在搞聽證會的， 是啊，我想問你怎麼難，你怎麼難， 嗯， 已經是 speed up 了，現在為什麼這個 Marcos Rubio 會這麼大信心，是不是就因為已經 speed up 了嘛，因為兩黨有共識了嘛，現在人家 administration 也有共識嘛， 已經拿到這個 Donald Trump 的口頭承諾啦， 是啊，他不會阻撓嘛，如果你不夠三分二他可以不簽的嘛， 是啦，是啦，是啦， 是不是就是現在他都不會阻撓了嘛， 因為其實現在還有， 那你想想你出李慧瓊走去見這個什麼新任領事啊Smith 啊， 哦，是 是啊 ,Henderson Smith, 說中共會中央會有反制措施，我就心諗攞出嚟啦，有就。 得反制就係如果你有人民幣資產嘅話呢，我就凍結你。 即係點啊，如果你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我 凍結曬你啲人民幣資產。 掟呢個羅范椒芬去做抗爭天使。 哎，真係。 送俾你美國，送俾你哋食。咁啊，即刻解散啦運動。 俾你啲美國人嚟中國讀書啦，係咪，即係唔係呢啲就叫做咩啦，他們這樣說的嘛，這些叫做是即是叫做同樣的反制嘛，是吧，哦，平等反制，那你可以這樣做的，但問題是沒人來的嘛，沒人有人民幣資產的嘛，你不是說給你自己的粉青聽咯，是吧，有什麼問題呢， 曬氣。好啦，今天呢就差不多啦，去到10:30，那呢就今天都有30,000多人聽。 是啊，差不多啦，是啊。 都犀利的，那就希望大家 keep 住這個即係對城寨嘅支持，亦都希望大家 keep 住我哋對香港嘅支持。咁再提一提大家，我哋咧就開咗星期四26號，9月26號一個新嘅智慧術班，就俾22歲嘅以下嘅朋友，咁就學生嚟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嘅參加嘅咧，就可以喺我哋嘅電郵嗰度報名。咁就學生嘅話咧，我哋係免費嘅。咁，就除咗我哋城寨會即係支持佢哋啦，贊助佢哋，咁如果朋友想贊助佢哋呢，都可以呢係寄支票嚟寫明係贊助呢個嘅學生嘅智慧術課程，智慧術係靠大家智慧嘅，真係 係 唔係靠大家去打人嘅，所以如果你話學打人就另外一啲嘢嚟㗎啦，其實 我唔係你嗰啲就唔係私了，唔係教師 係啦，咁就教私了呢就要找教師來了。咁我哋呢啲呢就係點樣俾人暴打嗰時點樣保護自己，就唔好好似嗰啲嘅白衣人啊嗰啲福建大叔咁樣呢，就暴露自己背脊俾人踢啊。 我哋咩制暴走佬。 係啦，就係叫做制止暴力，然後就即刻走人。記住啦，咁呢就特別情商呢個教練就開多一課。每個禮拜總共4個禮拜， 覺得有咁嘅必要 係嘛？好多人覺得有咁嘅必要喎。 咁啊點啊？ 嚇！我參加過嘅 ，Gary 參加過嘅，我同 Gary 對打嘅， 對打添啊！ 係有一節係揸住碌海綿棍，一個是一個扮福建幫，幾過癮！你可以一路搏一路嗌福建話嘅，其實 係 即係嗰幾句福建話咧，粗嗰幾句福建粗口咧。咁如果唔係你就學圍頭話得 㗎。李嘉誠都係福建幫嚟㗎喎，其實。 唔係潮州，潮州幫，我哋潮陽㗎嘛。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大家支持，拜拜。 開幕香港。